那是全班当了快乐分子。 回到过去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稚气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。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 你今天的睡觉 下次